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宫保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和刘志林老师，一块儿跟大家聊聊河南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河南有一个特绝，就是现在很普通的一个菜，就是芹菜。你看多普通。 嗯， 人家河南现在有那品种叫玻璃芹菜，都接近透明的。 玻璃芹菜 啊， 我就真没见过呀、 啊。是吧？就是透有特别好的透明感。 嗯， 为什么？因为河南在历史上芹菜就特有名。 嗯， 河南地区有三芹，人家说、 哦、 芹菜有三种， 三芹大地。 啊、说一个呢叫做商丘，那个叫胡芹 啊， 据说当时也是人家那个赵匡胤特别爱吃的 啊。 再有一个呢就是丰丘的叫丰芹， 嗯， 还一个桐柏的叫做那个平氏芹， 嗯， 所以说人家河南的芹菜特有名， 嗯， 而且人家现在把那芹菜不是又更育种，育种叫育种，现在特流行的就叫玻璃芹菜。 哎呦， 你看 要 在这个好像你看河南人不宣传，我替他们宣传。 我去郑州那么多回，我从来没吃过这个， 是吧？ 我下次必须得给点一下这玻璃芹菜。 对， 啊、 嗯，完了还有比如说焦作的香椿， 嗯。 啊，再有一个那个过去讲汴梁的那个韭黄， 嗯， 还有滑县的茼蒿， 嗯， 那个你看它这个菜里边也有很多有名的。另外还有一个特有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入药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最有名的。 嗯， 怀庆府的山药， 对，这个确实现在有名， 是不是哈？ 对， 就四大怀。其实现在好多人都知，因为老讲养生嘛。 啊， 一讲养生，你发现没有？ 补气 啊， 铁棍山药。 这个、菜反正不知道了，你发现没有？啊、就跟菜。又是菜又是药的， 嗯， 反倒更有名。 对， 你看四大怀里边，你看淮山药一提，没有不知道的。 对对对，全 知道。其实全国闻名的山药多的是 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铁棍山药， 对， 而别地儿的山药，好多人你发现， 因为这是中药典里头指，人家这个是可以入药的，对吧？ 对， 别的没有明确说可以入药，对吧？ 对，没错。还一个包括那个菊花， 嗯。 你看那个过去讲为什么那个菊花人家特有名啊，后来我一想也是人有名。你看9月9重阳节， 嗯， 重阳节叫什么节呀、啊、叫菊花节。 嗯， 在哪儿发生的故事啊？ 哦，又在河南。 河南上蔡县。 好、哦、 所以后来我说了 有名， 人家有名。 嗯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地黄。 嗯， 你看人家那个还有一个叫牛膝。 嗯， 所以人家河南你看做了好多药膳。 嗯 啊，你看都是拿什么呀，就是当地的。再有一个你看现在经常放在我们那，你看一般一掉那什么汤啊什么的，你发现没有，党参、 哦、 淮山， 对， 是不是？那党参哪有名啊？你临县的党参就也挺有名的。 嗯， 还有商丘的金笋。 哦，金笋 就是胡萝卜。 哦， 对， 就是 行，我尝尝。我虽然爱吃胡萝卜，但是它叫金笋这个事儿，我还是没有想到。 对，还有就是商城的那个茯苓， 嗯， 因为你看老北京有茯苓饼嘛， 对 吧？那茯苓人家河南也挺有名。还有一个就是新鲜的白果，还有一个就是伏牛山的那个百合， 嗯，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这些又可以当菜的，又可以入药的这些。 嗯， 是河南特别有名的。还有刚才我们说了，人家有那个花宴啊。那么花宴里边，人家入馔的花宴，你看有牡丹、芍药、葛花、桂花、玫瑰、夏荷，人都那个把它都做成那个就是花宴的那个著名食材，就是再进行应用。但是我们你看，你要不说，好像人都不知道。 对。 再有一个呢，就是调料， 嗯， 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用的姜，什么南阳老姜， 嗯， 什么蜜鲜大蒜，什么永城那个辣椒。你看一提辣椒好像人家不怎么提河南辣椒。 哎，真是。 是不是还有那个临县的花椒、嗯、什么辉县的大葱，什么驻马店的麻油。 嗯， 现在一提驻马店好像。 就是感觉是煤矿。 是吧 是吧 是吧但是人家麻油特别有名。还有商丘的那麻酱，什么彭德的那个陈醋， 嗯， 都特有名。但是你发现没有、嗯、在你 现在吧， 你好像都没听说过。 我觉得这跟一个省份的经济发不发达呀，确实是有挺大关系。 对， 是吧？ 对， 你看那个包括这电视台行不行也有关系。你看我喜欢看人家湖南卫视的那什么天天向上啊什么那些、嗯、人家经常做各地的美食，做这个人家不管做什么，我看啊，人家都会捎上人家 湖南当地的美食。你要说湖南当地那个美食有多棒呢？它可能跟同期来的那些你在全国人民的知名度里头，它可能不如人家，但是跟着人家在一块儿一宣传，哎，再加上人家那都是当地人一说，你就觉得哎呀，好像人家湖南的这个小吃也确实是挺不错的。所以你看这河南，我也算是这行业了，河南电视台最著名的两个节目啊，我跟大家说说，这就是我河南电视台的同学告诉我两个节目，一个原来叫武林风，就是散打比赛、还有一个梨园春，唱戏的。这是河南台两个著名的节目。你看这俩节目咱怎么倒也跟您说这吃的呀，这也倒不上关系。 不是，那这个可能素菜跟少林寺能沾上边儿。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经济一发达了以后，大家肯定都向那个先进的地方学嘛，对吧？这人家那儿为什么好？你看人家那儿木耳也好，这好那好，就全出来了啊，就属于一荣俱荣。对吧？有点这个意思，希望他们以后越发展越好。这些事儿咱就都知道了。 对， 啊、 另外人家除了这一素的，人家还真是好多荤呢，比如那个雀山黑猪，先听吧。比如南洋黄牛，南洋黄牛在那个五大黄牛里边，人家有南洋黄牛，但是咱们一说，好像都是秦川牛啊， 对， 是吧？都是那种，另外还有一个，比如说人家的鸡也有名，就河南有三鸡，挺有名的，一个叫固始鸡，一个叫正阳鸡，一个叫卢氏鸡，都是中国名鸡里边人都在列，但是你看好多人都不知道。 对， 另外还有一个固始鹅，那个固始鹅是不是在北京还有做的呢？ 有，有，这我听说过。 对，你真看见过，就在北京做的，就是人家以这个当地鹅的品种做当地一个菜，在北京有卖的，就证明这个真是挺有名的。 有名有名。 但是现在咱们好多人就真不知道。 对， 这是我们一个原料的丰富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原料选料的那个讲究，就是河南人家其实挺讲究的，比如说鲤鱼要吃多大的呀？一尺。 哦，不能大了。 不能大 了。小鲤鱼的。 对，就是鲤鱼人家讲究不是要说多又大又好。 哦，不是呀。 不是。说鲫鱼吃多少？八寸。 那就说明他们现在这人都领会错了。我去那个郑州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就肯定得带我吃一顿黄河鲤鱼背面嘛，是吧？ 就是 我记得有一家叫什么阿五还是什么，就黄河 鲤鱼现在特别有名， 是吧？在当地算是特有名，这我没记错啊。一进门有一个类似我这胳膊伸开了小两米的一大鲤鱼在那儿摆着的那样，就好像给人那感觉是黄河得是大鲤鱼才好吃。那你按刘老师这么一说，大的不好，人家不吃，是不是？刘老师 不是，他就说在做菜的时候分做什么菜，因为你看现在这么大的你很难捕到，它关键是贵。 对， 就是后来我说了，那个鲤鱼当奢侈品卖， 对， 是不是？ 而且我一想啊，那鲤鱼要是长那么大，它肯定岁数小不了， 对， 岁数不小了吧？它这肉啊。 肉 也 老 肯定也不好吃， 而且它腥味儿， 对， 肯定腥。 所以啊，人家说吃小的有道理啊。 对，完了我后来过去讲叫鸡吃骨熟，就是鸡什么时候吃，就是谷物熟的时候吃鸡。完了鱼什么时候吃，鱼吃食，他那个过去讲可能就是那个月份，他那个讲过去这么讲的，叫秋吃鲤鱼，冬吃鸡。就是现在一年四季咱们到底有，但是人家过去讲究就是到底什么时候 吃什么， 吃什么。 这个鲤鱼确实是秋天的时候啊，它比较肥，比较肥美。完了冬天的时候鲫鱼呢确实啊相对来说脂肪层厚一点，因为咱们现在都养殖的了啊， 分不出来了。 对，你分不出来了。如果要真是野生的这鱼的话，你就是鲤鱼，确实秋天的时候它这个肉啊比较肥，脂肪层厚，快到冬天， 香啊、 对，香。鲫鱼一到冬天的时候，那也是它，因为过冬嘛，过冬的话，它这个脂肪 积蓄点脂肪， 对，脂肪层肯定厚了，所以呢，这时候肯定也是最肥美的，啊，肯定是这样。 人家过去讲那个说那个人家编故事的时候，不是刚才我们说奇迹特别有名吗？人家说那个当时那个姬昌不是那演绎那八卦，64卦的时候，说当时给他关在那个就是淇水的边上， 说不给他吃的，说后来说那个人家同情他，说给他什么呀，就是给他吃奇迹，就是这个奇和 那小鲫 鱼 啊， 说吃完了以后那个什么养的身体特棒了。另外他说根据那个奇水啊，说正好到那儿有一个 S 型 啊 S 型的拐弯，说后来演绎成八卦 八卦 六十四卦什么的。 对，八卦那俩不就是阴阳鱼吗？ 对， 就是俩鱼的分界线。 就你看人家在编这个奇迹的时候，人家编在名人身上。 哎呀， 就吃了我这个奇迹，您能才智演绎中国最大的 八卦、啊、 哲学思维啊。 哦，那所有那八卦周刊应该都供人家这奇迹。是吧？ 另外人家有那个叫做边杆善鱼 啊， 他也有马蹄鳖，不是光人家、 不是安徽有， 哎，不是光安徽有，他也讲究马蹄鳖。 河南他们不是和安徽也挨着吗？ 是不是哈、啊、对啊， 所以你上次说安徽的时候有合肥是吧？不是，就是安徽里边有一部分，它其实那和河南菜很像。 对对对，合肥菜这块有相当一部分都 挨着，说话都像。 对， 说话其实像河南，不像安徽话，他们有一定。 没错。另外，他就说，比如说像这个鳝鱼，还有马蹄鳖，他说什么月份吃啊？这跟我们原来讲那个淮扬菜那可不一样。他说每年吃在三四月。 哦， 你看这可跟小煮鳝鱼、赛人参可不是一个概念了。所以你一看每个地区他那个人家那个都有他的风土人情。另外呢，过去讲那个豫菜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配料，就是叫配头，就是小料。那么小料里边呢，过去讲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常年配的小料，还有四季变化的小料，就是配料特讲究。而且过去你看传统做菜的时候，说这个菜应该怎么做呀，不是说我告你怎么做，是看着这个配料就知道怎么做了。杨老师讲的 这就是配菜， 对， 重要性。 小料不是光那个配、就主菜配菜那配菜，是小料那个配菜，就是有这么一个状态。 哦， 就是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把这菜给你配好了，给 你 搁到这儿， 你就知道怎么炒了 啊。比如你是这个菜是炒啊还是烧啊，那么看什么呀，看小料切成什么样。 哦，这个我理解 厨师语言， 对 对, 对吧？ 这个刚才没有反应过来啊，这个听刘老师这讲已经入了神了。这个主要是我们讲的就是后边配菜的与前边这个灶上的师傅的一个配合。因为这一个店里头啊，它这个菜单子它是固定的。包括配什么配多少。量的比例，刚才刘老师说了，就是说是烹调方法做什么菜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出菜出多大的盘啊。啊，比如说我给你拿一个这个盆，我们的马兜啊。抓一份菜，把给您往前一推。举个例子，咱就说最简单的啊，说这个红烧鲤鱼，啊，就是咱们说这鲤鱼背面吧，就是这鲤鱼啊，软溜溜这鲤鱼，溜鲤鱼。那么我把鱼弄好了以后，弄好往前一推，那你肯定是做鱼了，是吧？那么这个软溜鲤鱼就是这个糖醋鲤鱼，它里头配什么料啊？它肯定是规定的，一看料肯定知道糖醋鲤鱼了。 哦， 哎，那如果说，比如说咱们说去山东馆子， 哦。 我要做一糟溜鱼片，那么糟溜鱼片咱有大盘的，有小份的，咱们现在肯定都是这样。那一看这个盘子大小，配量了多少，你就应该知道这个菜出多大的分量，这是一个就是说前边和后边一个配合的一个默契的程度，厨师对他自个儿业务的精深的程度， 明白了。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每个菜系都讲刀工，人家河南菜人家也挺讲究 刀 工的。过去讲说那个说切必须要整齐，片必须要均匀，粘必须不乱。然后人家那个过去讲说那个用河南厨师叫我河南厨师就一把菜刀。 哦， 没有什么那么多什么一箱。 咱中国不都是一把吗？ 对，中国人就是一把，但是河南人也讲究一把菜刀，就是前切、 后斩 啊，后斩中间片，然后刀背剁泥，瓣捣蒜。 哦，呵，你看人家那瓣捣蒜这，我估计你们其他地儿没说过是吧？前切后斩中间片，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对对， 完后关键人家也后捣蒜。 对 啊，所以说那个过去讲那刀工啊，你看老说那个淮扬菜有什么那个煮干丝，其实人家那个河南人家练刀工的时候也有切那豆腐干，而且人家也能达到什么呀？说那个就是切的能穿针引线的那种状态。 哦， 完了后薄呢，人家说切的薄片也能叫硬字，也能做到这种状态。完了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打那个花刀， 你看那过去讲荔枝花刀， 嗯， 那么荔枝刀，那么最早见的什么呀？东京梦华录， 嗯， 河南的， 就是还是人家河南。 对，你还别不服， 嗯， 所以人家那河南人说了，我的刀工是很强的， 对， 很强大的，不是像你们想象我们很弱的，我们很强，只是宣传不够嘛， 嗯，是是，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过去讲那个，一说山东人蘸酱汤，人家。那个河南人人也就是蘸吊汤， 人家要说豫菜俩特点，一个就是刀工精细，然后蘸吊汤，对吧？ 对， 因为他这个河南菜里好些都是汤汤水水的菜， 嗯， 所以汤汤水水的菜，它就牵扯一个吊汤制汤的问题， 嗯， 不光是鸡汤， 嗯， 什么牛肉汤啊、羊肉汤啊、鱼汤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汤。他河南菜里都有，哎，河南人他吃饭他就早上起来喝胡辣汤、 嗯、 羊汤、牛肉汤，是吧、 嗯？ 早上起来就开始喝， 嗯，中午烩面里头还是汤，是吧？而且人家弄一顶级菜，人家叫水席，水席没有汤能行吗？怎么叫水席？是吧，刘老师？ 对，完了说人家河南人就是人家特别强调汤的时候，你看咱们一般都是说唱戏的腔儿，厨师的汤、 啊， 人家最后人怎么说了？叫唱戏的腔儿，河南的汤。 哦。 就人家说我 全国人民都得用人家河南的汤， 对啊，所以说后来就是说人家河南那个厨师界那个汤有口碑嘛， 嗯， 过去讲人你看原来介绍那开饭馆的时候，其实河南的饭馆也有这特点，就是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先干嘛，先喝这个饭店的汤怎么样， 就当天的例汤是吧，按照广东那个、 就是、来了以后大家先评评我这汤好不好，标志这个厨师水平的高低、 哦、 其实河南饭馆也有这个特征、 哎、 另外呢过去讲那个河南菜的时候，他你看不是我们过去有什么头汤啊、白汤啊、奶汤啊、什么清汤这一系列的，包括吊汤的这种水平河南也是很高的， 嗯， 要不人家就不会有什么奶汤什么炖广肚啊什么的， 嗯、 扒什么这他各种扒菜实际上用的好多的汤 都是汤，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人家汤强，其实跟什么有关系，就是河南做好多干货， 嗯， 你看干货本身没什么好的味道， 对， 全部都靠汤来提 啊、哦、 另外人家河南有这么一特点，在那个上菜的过程中，他关键什么呀，就是不断的，过去那个店小二是不断的给你就如同免费似的给你中间加那个 加汤哦，不是火锅， 不是火锅 都免费加汤， 不是那个免费加汤，是给你上个，就是，比如你一吃， 跟喝饮料似的， 不是，就是翻译过来，我们比如说像什么炸呀、烤菜，不是比较干吗？ 啊、 嗯，这些菜比较干怎么说？你看过去讲什么头汤、二汤、什么三汤、做汤， 啊、 你看过去那菜都有这么，不是说上一个汤， 啊、 上好一桌宴席上好几次汤、 哦， 这是人家河南人有这特点。 哎呀哈，讲究， 对，就是真讲究， 不用点饮料、 对，所以人家不会有那个水席。后来有人研究说，那个水席为什么有水席？可能说跟那个洛阳那环境有关系，说当地啊气候比较干燥， 嗯， 什么的，所以人家。就是做的菜都是汤汤、 哎、时刻滋润着， 对，时刻滋润的、 啊、 因为他们这个咱们在河南菜它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就是不怕烹溜万变， 嗯， 就怕汤水从现。 哦，什么意思您给解释一下， 就是说啊你炒菜啊有多少个花样啊都不怕， 嗯 啊，但是呢就怕让你啊不重样的上汤。 哦， 你刚才像刘老师说这个，这一席菜最起码得十个菜，刚才说二十四个菜，二十四个菜咱甭多了，你跟十二道汤， 嗯， 你这个就得有十二道不重样的汤。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河南菜。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唱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哇！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和刘志林老师，一块儿跟大家聊聊河南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节的节目。 说这弄这汤啊还真不容易。 你要说做十二个不重样的菜，这事儿能做。 是， 你要做十二个不重样的汤，就不太好做了。 你看我在那个意大利玩的时候，在米兰的一家米其林一餐厅，他的那个厨师呢是个日本人，但是他又做的是意大利菜，所以他那个餐厅的那个米其林推荐菜单呢，他跟我解释说，我们这个菜单的主题就是日本遇见意大利。我说那你这日本怎么体现呢？他就是每个菜呢，其实比如说今儿这主菜是一煎羊排，边上给你配一小汤，他讲每道菜都给你配一个汤。我们那一共是七道还是八道，一共一个那个 testing menu 下来以后，每个汤，我客观的说，我要不是说那回来以后就说人不好，真是那个汤啊颇为鸡肋。就是他是为了体现东方，好像说我们这东方是四水，就是那每个汤他都要做不一样，但是他那都有的吧都已经不算是汤了，他那汤呢又有点东方又有点西方那个感觉，就是各种连人家那比如类似西方那什么蘑菇汤那种做法他也用，包括连蔬菜汁什么他都用上了啊。但我感觉他已经有点那黔驴技穷那劲儿，每一个汤客观而说都不好喝，就是你拿起来你就滋溜一口吧，你就觉得赶紧放下。你想这刚才杨老师说这水席这么多汤做的不容易，我就从那个米其林一那个大厨身上我就体会出这一点，他弄八个汤他都没弄出一个特精彩的来，就这八个汤都让你觉得有点炒概念特凑合。那你要说像人河南这个啪啪这全是各种汤不一样，那这确实是功夫。 对，因为咱说是厨者无不怕汤。 嗯， 你先是说就刚才像刘老师说这个每道主菜以后跟一个汤，要求干稀有致，汤随菜走。 嗯， 哎，那么你只要这么着的话，你这个菜你不能说为了做汤而做汤，我不能说为了有这个菜做完了以后跟一个汤我做一个汤。 嗯， 你不能这样，你必须这个汤要体现出你这个菜，你要烘托你这个菜， 你看 同时又不能够呢抢了你的这个菜的风头， 更不容易。我就说那我吃那150欧那一个套餐，那一个下来我没觉得一个汤和他那菜有关系，就是感觉那菜和那菜有的确实做的那汤都特一般， 只能说 纯属个人意见啊， 只能说你不理解， 我真是没理解了 思想， 我也没有吃出来那汤能和这菜说能发生点什么关系，能衬托一下，比如说他这是酸的，是解这腻什么，都没体会出来，可见这汤啊。对于厨师来说是一大难题哈、啊。 对，另外一个你看哪儿都有东坡肉， 嗯， 好多地儿你看 河南也有、 河南有的，人家叫什么东坡肉，叫清汤东坡肉。 哦， 你不是东坡肉特多吗、 嗯、 人家专门有清汤东坡肉， 嗯， 只是人家在做的过程中里边加上了笋， 不加酱油 啊，对，完了后所以人家那过去呢讲的就是相当于是汤鲜肉烂，然后清爽利口、 嗯、 你看见没有，人家那个过去讲河南人菜还有一个字就是爽字呢， 嗯， 所以呢他就讲就是所有河南人自己说啊，就是我这个菜一个叫做清爽，就是没有可能就是翻译过来就不能挂上有那么多汁儿。 嗯， 可能你看包括尤其是勾后芡， 嗯， 你发现没有他就不清爽， 嗯， 他说我都要清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适口， 嗯， 物无定味儿，适口 为真，嗯， 谁给谁讲的呀？ 哦，又是给河南人。 那当 河南人给全国人民讲， 河南人给全国人民讲，真是这么、啊、当年是人家大臣给赵匡胤讲的， 哦， 河南的地方讲出来的， 对，嗯， 所以呢后来估计讲那清爽那里边他举了那个几个例子， 嗯， 他说你看啊，比如说道口烧鸡他没有任何佐料， 嗯， 没有任何配料， 嗯， 就是道口烧鸡， 嗯， 很光， 嗯， 他那意思就是说怎么体现爽、啊 嗯、 说筒子鸡你也找不着什么配料， 嗯， 他都很清爽， 嗯， 他那个爽子他就讲怎么体现那个爽。另外呢还有呢估计其实原来小时候特多这菜叫焦溜八块，就是焦炸八块，还不叫焦 炸八 块， 炸八块， 炸八块， 炸八块，他那意思就是说我都有那个椒盐，你看现在椒盐也是这么放的，没有一个撒在那个、嗯 对，他说边上， 对， 搁 边上， 边上， 暂时， 对，暂时。完了后呢，暂时以后呢，那是不是你看有些人就说更讲究爽一点就不站？ 嗯， 有些人呢，他那口特稍微重一点，你自取、是不是哈？然后再站一下。但是河南人把这个给描绘成什么呢？描绘成更感觉这个肉块的爽。 嗯， 他怎么讲的呢？他用诗讲的。 嗯， 他说啊，在一个幽静的山谷里边，你是不是感觉特幽静、特静 啊？ 但是如果有一个鸟在那一叫、 哎， 你感觉这山谷比原来还要幽静 哦，还真是。 你琢磨琢磨 啊， 他说这个椒盐在菜里边就起到了这个作用。 哎呀哈， 所以 有文化， 有文化。 后来我说， 后来我说，中原大地真叫有文化。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河南人特别讲究什么呀？就是火功，就是你看每个菜系都讲究火功，实际上就是讲究它的那个烹调方法。你看河南菜那烹调方法里边，他说有这么几个有强项的，一个是扒菜。 嗯， 你看那刚才杨老师说几个什么扒什么菜。扒菜有名，烧菜有名，炸菜有名，溜菜有名， 嗯， 爆炒还有一个就是呛， 嗯， 后来他给说呀，一共有50多种烹调方法，那么总结成4个最有特色的， 嗯， 一个就是刚才杨老师说那个叫必扒， 嗯， 啊，就是翻译过来，实际上你知道他怕什么吗？其实好多地儿后来都用了这种方法，就是在烧菜的过程中他怕扒锅， 嗯，对。 实际上他就在怕拔锅怎么办，弄在底下搁了一个垫成了一个篦子。 因为这个鱼肚啊，它胶原蛋白含量很高，那么在这个长时间炖煮的过程当中，对，容易粘，它容易出现扒锅。 嗯 啊，不光是这个东西，好些个东西，就是比如像什么鱼翅这一类胶原蛋白含量高的东西都会出现这问题。现在他们有些地方做这个鱼翅也是拿这个竹篦子给它包上，包上以后拿竹篦子一别、两个篦子放到一起，完了，因为你这鱼翅东西放锅里煮又散了嘛，人家又这么贵的东西，汤锅里一弄它就烙不出来了，怎么办啊？拿豆包布包好了，篦子两边一夹，拿那个竹签子一别，完了放好料东西，料完往汤里头一放，汤桶里一放，再去这个发也好，入味也好，那么然后弄完了以后，再给它拿汤泡上，再晾凉以后去保鲜。那么这个就是其实已经这个必扒呢，就是在咱们现在好些地方都在使，包括你为了防止底下这个粘锅，啊，底下放层篦子，你看有时候就大批量生产酱肉的时候，这个就会有这问题了，就是把这个料还有竹篦子压到底下，因为有些料啊，包括葱姜蒜什么，你压上去以后，它满处跑，影响成品质量。弄好了以后，压到用篦子压在地以后，上面这些东西，那其实也是篦扒的一个延伸变形罢了。 对，它是一个篦扒，还有一个呢就是软溜。你看那个过去那个恨不得成了河南第一菜了，就是糖醋软溜鲤鱼背面。 对， 你看人家还有关键有俩字儿软溜。 哎，还真是，我在那个。咱准备这期河南菜的时候，我专门查那个中国烹饪百科全书，人家这河南菜底下的第一道就是这个， 是不是？ 就是我咱老说那个黄河鲤鱼背面，我一看人家前面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糖醋 软 溜鲤鱼背面啊。 对， 虽然过去人家那个软溜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人家炸的没那么硬， 嗯， 翻译过来就是软溜的概念。你看你 它对应的是、对应的是焦溜。 哦，就是你炸的特别，比如说火炸的特别大、那种的，是不是有那焦脆感、 硬壳、 对， 焦溜小丸子的那个劲儿。 对、你看有些糖醋鱼，咱做完以后做一造型，那鱼跟蹦起来似的、 定住， 哎，能定住，这肯定是焦溜。 嗯， 啊，这肯定是交流，它外壳是硬的。 好、 哦、啊，对应的就是刚才咱们说软瘤跟肌瘤，它其实是一个对应的。 嗯 啊，就炸着火候的问题。 嗯， 对，完了以后为什么那个成为河南第一名菜啊？因为它有历史的，一个就是记载的什么呀？就是《东京梦华录》。 嗯， 《东京梦华录》上其实人家当时就记载有类似我们今天的什么呀？就是糖醋鲤鱼这种东西。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它有一本书叫《如梦录》，《如梦录》介绍什么呢？就是二月二龙抬头。那么要吃什么呢？要吃那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炸那个龙须面。 嗯， 所以他后来把这个两个进行了结合，把它组成了一个菜。那么故事编在谁身上了？故事也编在赵匡胤身上了。 嗯， 赵匡胤不有一个就是陈桥兵变那个 黄袍加身 、 黄袍加身，鲤鱼是什么呀？过去讲鲤鱼跳龙门， 嗯， 那是皇帝。 嗯， 赵匡胤不也想吗？ 对， 那么怎么加身呢？ 嗯， 这黄袍用什么体现呀？ 嗯， 龙须面、 嗯、 一炸，黄袍加身、 哦。 据说赵匡胤当时他故事可是这么编的啊， 嗯， 就是赵匡胤当时特别犹豫， 嗯， 觉得也不太合适。那么说是他的厨师看透了他，怎么办呀？就做了一个糖醋鱼，把那个给。搁上这个背面， 嗯， 盖在上面了、嗯。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呀？你应该这么办。 哦， 他吃了鱼以后说、 啊：“ 嗯， 我该窜，是吧？” 我该窜，对、 啊， 他这故事可这么编的 啊。就是其实，在历史上可能没有这事儿、 嗯， 但是他为了体现为什么这成为河南第一名菜， 对， 他说。另外呢，谁又促进了这个说他这个特有名的呢？也得搁名人身上，就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那个慈禧太后和光绪，不是八国联军把他不是给他赶出北京了吗？赶出北京，后来他路过这个开封的时候， 嗯， 人家开封的这个当地的地方官招待慈禧太后的时候，你看好多，我记得什么包括河南的、陕西的那东西，你为什么都搁在那个慈禧太后？因为他们 就是因为跑了这一圈， 跑了这一圈， 嗯， 跑了这一圈呢，完了后所有人都说了，我给慈禧太后吃过这个， 哦， 其中这个糖醋软溜鲤鱼带背面，据说给慈禧太后当时吃完了， 啊、 完了后就说善后忘返，就是流连忘返、 嗯、 所以后来人家这个东西就特别有名。 嗯， 另外呢，后来可能还跟谁有关系呢？就是跟那个袁世凯。 嗯， 袁世凯因为他是河南人， 嗯， 所以呢，后来河南人，包括后来有人研究，就包括北京这厚德福， 对， 都跟这些河南 跟他有关系， 就这个有关系。 包括说那个厚德福好像是有梁实秋先生的股份还是谁？据说啊，我这记不太清楚了。就是梁实秋先生经常说这个厚德福这好那好，这后来人就说好像跟他们家有关系，是有他们家的股份在里头。但是现在这个店已经没有了哈，在北京。 原来厚德福在李石路那儿有一家， 嗯，但是现在没有了， 没了， 好像是。 对、 嗯， 但是原来还是很有名的， 有名有名。 但是有名以后，第一个菜人家就是这个菜， 对。 而且我记得当年做的也还不见得有的不是整鱼，它是瓦块鱼， 嗯。而且要是到现在，也是百年老店都多了， 对 对吧？它好像是1900几年就在北京就有了， 没错， 嗯。 所以后这是那个。过去讲咱们讲的那个软溜，正好有一个这河南第一菜、 嗯、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认为是烧烤一类，人家是河南菜的强项。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叫做葱椒呛。 这个怎么个技法解释？ 他那个葱椒呛啊，当时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专门请了河南头牌的那个就是名厨来做的、 嗯， 叫孙世增，现在好多人可能都不见得听说过这人、 嗯、 但是你查的他是河南特别有名的一个名厨、 嗯、 他当时就做了一个叫葱椒呛鱼、 嗯、 他是做了就是把鱼切成片，然后做熟了以后、 嗯、 他这是什么葱就是花椒和葱、 嗯、 把这两个剁了一块，就给他那个因为葱里边不有汁嘛、 嗯、 然后跟花椒剁的一块，相当于作为一种调味方式拌到那个就是鱼的里边，所以它叫葱椒呛、 哦、 而且河南好多都用这种方法， 嗯， 类似于四川的椒麻， 哦， 四川椒麻也是花椒跟葱叶子、 嗯、 就是斩成一起，然后热油一呲，加盐以后热油一呲， 它这是不呲，只是 哎，它也是这么个东，大概其实这么个意思 啊、 哦、嗯， 明白了。 这就是我们那个讲那个，就是他讲那个烹调技法的时候说，那个河南菜呢，就是每个菜系实际上都有它最强项的烹调方法。人家自己总结的啊，就是现在他列入他那不是叫规范嘛，就是标准质量标准里边，他就把这四个就是单独列出来作为河南菜特点的。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作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 都叫河南菜，但是每个菜呢，就是 也有流派， 哎，就是跟那个小流派是它是有差异的。过去传统的河南菜，他说是以什么为那个核心呢？一个是洛阳，一个是开封。 嗯， 后来有些人最写的都是以开封为核心。 那当然了， 是不是啊？ 嗯。 但是现在呢，因为河南 郑州又起来了， 是郑州是中心、嗯，所以我看现在最新的就是把河南菜这个划分的时候，他、嗯、这么划分的。 嗯。 以郑州为中心。 嗯。 叫做豫东口味居中。 嗯。 豫东就是他那口味啊，就是偏中性。 好， 他不是河南人一个种 啊， 这是剧种 啊， 就是守传统 啊， 擅长扒菜。 嗯， 完后呢，这个什么为代表呢？就是开封菜。 嗯， 开封菜它被称作在以郑州为中心，它叫豫东。 嗯， 豫东菜，还一个叫豫西。 嗯， 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洛阳水席，这是典型的什么呀？叫做豫西菜。 嗯， 完后呢，这个口味呢偏那什么呀？偏酸。实际上，后来我说了，偏酸这种东西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第一个，他不是说那当时洛阳那地方下雨少，所以要用水特别多。 嗯。 还一个呢，下雨少说明当地特别干。 嗯。 特别干呢，什么呢？就容易水分散失，就是津液散失。那怎么办呢？用醋来收敛这事儿。 嗯。 所以他那个口型味型里边有一个偏酸 感 啊。 啊。 另外，酸还有一个体现什么呢？就是河南刚才还有一个字呢，什么字呢？就是那个爽。 嗯。 酸爽酸爽、 哦、 你听见没有？没，你说咱们现在所有的那个调味儿，你听听还有叫 这酸爽是吧？老坛酸菜都出来了是吧？啊， 你没听见，就是没有任何没有听说什么我这味儿甜爽 啊 咸爽 这辣爽 只有酸爽、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发现没有 啊？ 所以人家河南那个爽字儿 啊， 它还有这个含义、 哦、 在里边的。再有一个就是豫南菜，那个豫南菜呢，它就讲的是什么地儿的菜呢？就是信阳菜。 嗯， 现在我们一提那个信阳啊，你看我为什么我对信阳特别有感情啊？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我妈去干校。 嗯， 五七干校在什么地儿？ 在信阳。 在信阳、 嗯， 当时我妈带着我弟去的，所以在我小时候脑海里就留下信阳这个概念。 好、 嗯，完了信阳，他说信阳这菜最擅长什么菜呢？就是最擅长就是炖菜。 嗯， 它有什么呢？它有清炖、什么蒸炖、腩炖、馄饨，就是各种原料都搁在一块 儿、嗯。 其实它的强项就是一个炖菜。另外呢，给我印象最多的其实就是信阳毛峰。 嗯，哦。 你看看是吧？ 是， 所以后来咱们都老说是龙井虾仁儿，人家那个信阳毛尖儿也有毛尖儿虾仁儿， 哦，做法也一样吗？ 对，就是它其实都差不多，因为现在你看， 嗯、 它这各地都互相取， 都弄虾仁 儿啊，对，都趋同 啊、哦。 人家信阳人家自己说的啊，我是河南的鱼米之乡， 嗯。 所以我那儿真有虾。 对， 另外呢，我这茶叶中国十大名茶里边有信阳毛尖儿。 对，信阳毛尖儿。 所以人家真有这菜， 嗯、 就用当地的虾、当地的茶，人也做， 哦、 叫毛尖儿虾仁。 但是他俩没说谁先谁好，没说谁先有的是龙井虾仁先有的，还 是龙井虾仁？那人家是这么说的，所有的浙江菜 啊、哦， 是我开封菜的底子。 哦。别争了，那就明白了， 明白了吧？ 明白，就你别跟我争一个菜了， 你 所有菜都是跟我学的。 过去讲浙江菜的特点叫做南菜北烹、 嗯、 你用谁的烹调方法？用河南人的烹调方法、嗯、河南什么地儿的烹法？我开封流派的烹调方法，哥们儿，你还有意思吗？ 哦、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和刘志林老师，一块儿跟大家聊聊河南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另外，刚才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信阳菜？ 嗯， 这个信阳菜，你看当时人家好好讲了讲那个信阳，他说了有一个叫黄川有那个黄心菜， 嗯， 什么商城有黄花菜，什么过去有光州有姜，完了后那个光川还有一个叫做贡面，完后还有那个商川的那个粉皮儿，另外什么光山的红薯粉条，介绍了好多信阳的那个东西，包括有什么甲鱼啊，你看刚才当时叫光山青虾，你看一下，人家说了我就用 虾， 我有虾，另外我有那个什么光山淮南什么麻鸭，当地的物产是很丰富的， 对，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为什么吃芝麻？当时历史上就是人家河南人叫做开漳圣王陈元光、闽王王审知，人家带着什么人去的？光州人，把先进的淮上文化带到了福建，福建菜的原始。 哦，全跟人有关系。 对呀，所以后来人家当时还专门举这么个例子，他说光州有什么呀？说我河南有什么呀？我河南有糍粑，我河南有挂面，我河南有鱼圆，完了后来你再今天一看，说看那个福建有什么呀？ 好像也是这些， 有白骨， 对， 那白骨就是糍粑，挂面它有线面，那么是 面线， 是我面线，我这儿有鱼圆，你那有肉圆， 对， 你 全是跟人学的。 后来人家为什么？后来人家我发现现在你看。有些地方不宣扬自己，但是河南这个信阳人后来把自己给好好总结了一番，就是我的菜是很有基础的，虽然就是他这么说的，他人家也比较谦虚，就是我信阳菜形成较晚，但是我信阳的饮食文化还是很古老的， 哦， 而且对全国还是有深刻的 有贡献、 影响意义的，他是这么讲那个信阳菜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叫这叫豫南，还有一个呢叫豫北，豫北呢有什么呢？就是新乡、安阳，因为安阳你看出土文物安阳特别多， 对， 而且安阳的人特别聪明， 后 来我都是你都别说别的，但安阳这么说啊，我土特产口味偏重，后来我就说了中国人民都吃饺子，你看看那个饺子的故事最后怎么编的， 还是人家那儿的 去寒嚼耳汤，谁呀、张仲景、什么人呢、安阳人， 哎呀，全是全国人民都得感谢人家是吧， 后来我说了你是不是得感谢人家， 真是 后来我就说你看你总结起来呢相当于是这么个概念，开封人民影响了浙江、江浙菜， 对， 是不是，后来呢洛阳人民呢跟陕西人民他是有结合的、 对， 因为你看他那个你看唐朝皇帝一会儿在西安待着、一会儿在洛阳待着， 对， 你看看他是不是 有交叉、 有交叉，他这有、 嗯、 另外你刚才说了信阳人民的他那个原始的那个就是开辟那个相当于福建的是人家河南人， 对， 是河南信阳这个地区人，所以人家说了我一直打到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客家人嘛，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河南人， 哦， 所以你看，现在老说客家菜，根儿在河南，所以人家河南人自己说我很强， 我骄傲是吧？ 我很骄傲 啊。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那个河南呢还有很多名菜，那么名菜里边呢，你看，过去说，凭什么我影响别人？河南也有那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沾肉。就是剁 葵花沾肉， 就是 您说的 葵花沾肉 啊。 那河南人是有的狮子头，后来说了，南方的狮子头和我有深刻的联系。他是这么说的。另外呢，你看那个江苏有三套鸭。人家河南有什么呀？就是河南名菜有四套宝， 哦， 套四宝， 还比你多一个。 对，我还比你多一个。 那么它那里边有什么呢？有鸭子里边套着鸡，鸡里边套着鸽子，鸽子里边套着鹌鹑，鹌鹑里边还有货，有那个海参丁、火腿丁、香菇丁、鱿鱼丁。哎，你一看，人家套四宝，你还能看见，就是过去讲说南方你看见的东西，你的我在我河南 全有， 全有这种 形式吧，反正 是对，就是形式都有。 嗯， 另外呢，你看后来的那个，后来我说可能是真有交流，那个福建人啊，特别擅长用那个地瓜粉， 嗯。 说明他对红薯有心得。 对， 那么后来你看，在中国历史上写的说，那个红薯呢，就是后来就是其中一条路呢，就是先到的人家福建。 嗯， 但是特别逗，那个河南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就叫红薯泥。 嗯， 不是，刚才杨老师不是讲那个素菜吗？ 对， 河南的红薯泥是人家中州名菜之一。 嗯， 后来我说了，可能人家是。老家不是人家河南人吗？没准人家那个当时在福建人，人家后来他后来就讲，有些人后来没准回到了故乡， 嗯， 把这个东西带回去了 。 另外，包括你看那个过去讲那个河南有的名菜啊，就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道口烧鸡， 嗯， 中国四大名鸡， 对， 你看一共就四个，让河南人有位置。 啊，而且这道口烧鸡这个正经，现在咱说啊，市场推广做的可是不错。咱北京，你小区啊什么附近经常就有专营店， 对， 是吧？反正我们家附近十里铺那儿就有一个， 好些地方都有道口烧鸡专营店。 啊、一下地铁吃道口烧鸡，这还不贵， 对， 还挺好吃，嗯， 对， 对、啊， 20多块钱一只，好像。 对对对、嗯、 对，所以你就看那个过去人家这么讲的，要想烧鸡香，八料加老汤， 嗯， 就是后来 人还是汤好 啊，对，还是老汤好。 嗯， 后来说呢，说为什么呢？说当年这个人还可能在北京宫廷还混过呢。 哦， 就是说这个道口烧鸡做这个人、嗯、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啊。然后另外呢，你看那个全国那个各地都有那什么呢，就是这个米粉肉。 嗯， 那么你看河南的米粉肉也是很有名的，就是你看那个，尤其是后来我就研究，就是在那个传统菜里边，河南的传统菜是挺多的。 嗯， 就是这么一个。完了后呢，现在你看咱们做一做那个拼摆，就叫孔雀开屏。 嗯， 做的特多。 对， 你知道谁叫孔雀开屏啊？人家河南那筒子鸡不是特有名吗？人筒子鸡叫孔雀开屏、 嗯，哦，这也是跟人家学的。 那是不是？我不能说 啊， 因为他当时讲啊，就是这个筒子鸡说有历史，就是宋朝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凹鸡，凹字那个字儿挺难写的。 嗯， 完后呢，他说是泥烤的意思，就是未烤的意思。他说这个就是后来筒子鸡的那个雏形。反正人家河南人。最次，后来我说了，就是人家说了，我一找，起步就在宋朝。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筒子鸡，其实河南啊，就是那个在菜里边，就是跟鸡沾边的有一个又有诗情画意又那个有情调的那个鸡，就是什么呢？就叫三凤鸡。 哦， 这个刘老师怎么解释一下三凤啊？ 对， 那个过去讲啊是这么回事，这一个故事啊特别那个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宋朝有一个特有名的那个名妓。就是文艺工作者、啊、 李师 对，就是李师师。 就大家解释一下 啊，就是那个时候咱说的这个那个妓字啊，和咱们现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啊那个在咱们国家是违法的那个工作，它是不是特别一样的？过去人家那个是要受各种各样的 按咱们现在话说，得高等教育，琴棋书画，不是说去了以后就让按现在说买春去，不是那么回事。它是一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交流，对吧？你得对诗， 对， 你看那个咱们很多文人，他其实都写过，比如哪儿哪儿出一个，咱们不能说人家那个妓女，就大才女，在古代啊，就是大才女，你还不是说我有钱，我那个你从建国门到阜营门这中间啊，全是我们家的，我就可以说那个你就得陪我，不是那么回事。你得先给人写诗，人家你还得跟人家对对子，人觉得哟，这个杨老师啊文采不错， 我就还说呢，我说你怎么老看我，想这边老看我， 你才有机会啊，比如说跟我见一面，然后我跟你聊聊天，你才有机会。还不是说你有钱光啥有钱就行，必须得都特别有才华。而且过去咱们现在流传下来那些古代咱现在说名妓，好多都是那种才华也出众，有的讲呢人品还非常出众，只是在咱们就现在用现在在旧社会，其实他们也是一个被迫害的群体，我们应该同情。 你看刚才孙涛你说这个，我想起什么，就是有一个曲子叫凤求凰， 哎， 这个就是当时就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 这可不是名妓的故事、啊、杨老师卓文君容易急，人家可是名门之后。 名门之后这个宰相之女是吧、 啊、对对对， 宰相之女 叫首富之女。 首富之女 啊 首富之女。 虽然最后那个俩人卖过点酒、嗯、做过点小生意，你也不能给人家弄到那儿去了。 对，就是你说这个就是过去的女人啊一定要有才华、 哎、 这个就是。 因为过去啊就是咱们也好。世界各地也好，过去其实大概啊都讲究那么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都是男人就是出去学文化啊什么，尤其在咱们国家大小姐在家除非是特有钱的诗书之家，讲究说给孩子那个女的也学学文化吧，对吧，学学文化，但是他们其实学的也比较少，有的就是给学点那种跟妇道有关系的那些个书，几就会认个字儿就完了。文化水平能特别高，而且能在文学史上留下地位的，好多还真就是这些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够学，就是名正言顺的学很多东西。大家看那个欧洲，其实也有，也是这样的。欧洲有好多那个，他们也叫妓女吧，咱们就这么说， 交际花 也得是这样。杨老师，您这概念明显有混淆。交际花呢，也都不是专门干这个工作，他们有好多的这就是专业的这个工作者啊，咱现在都没不允许。过去咱们都说古代，只有他们才可以进国家的图书馆，只有男人是可以进的，一般的女性。就是良家妇女是不可以进，但是这些人也是可以进的。所以啊，大家那个不要觉得好像他们家就是一个好像很低等的那个工作环境，其实在古代也不是那样的，对吧刘老师？ 对，没错。那个过去讲那个说这个李师师啊，他本来都不姓李，说是那个姓王，完了小时候呢丧母又丧父，然后正好邻里呢有一个姓李的，那个是歌妓。所以呢后来呢把他收养了，从小培养的，他天资聪明啊，而且歌唱得特别好、人品还不错。 对。 后来很有文学才能了，后来那个文人雅士什么骚客这一类以能会见李师师一次为荣。 啊对，当然。 但是李师师啊这个还挺清高的呢。 对。 清高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最后他就欣赏一个人。谁呢，就是宋徽宗。 对。 就是充分证明这个宋徽宗这个文化水平。 也长得也帅啊。 是不是？ 你知道宋徽宗那个画像曾经在欧洲展过，在欧洲引起轰动，就觉得哇，你们这皇帝实在是太帅了。而且咱们的近邻日本他们也非常喜欢宋徽宗，就包括徽宗的各种作品他们都特别爱。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宋朝的那些个，宋朝整体的画风还是比较写实的，就是咱们就可以推测出，你看那个宋朝第一个皇帝长得是什么样，就是那是一看是一武将的样，因为人开国的那个皇帝肯定得打打杀杀，越往后越像文人，越往后越像文人，到宋徽宗的时候就是完全，你说打仗就是治国不行，但是你说写字儿画画这些一门灵，对吧？ 没错。后来呢他那个因为啊就是 李师师就看上了宋徽宗，所以那个传说呢，宋徽宗为了避人耳目呢，就是为了会这李师师。那怎么办呢？据说他在那个皇宫和他那个师师做的，当时啊有一个著名的楼叫樊楼， 哎， 在这底下呢说挖了一个地道，完了就会这个师师。然后呢，那个师师特别喜欢徽宗呢，他想总有一天呢，他希望名正言顺的进宫 啊。 那么他要表达这个怎么表达呢？他是通过菜来表达的， 哎， 于是呢，他精心设计了3道以凤为主题的那个鸡的菜肴。 哦， 就中国古代经常把那个鸡呀、比作凤， 嗯， 所以呢，有哪三个呢？一个叫做百鸟朝凤。 哦， 还有一个呢叫凤还巢， 哦， 还一个叫做全凤孵雏， 哦， 所以名曰三凤菜。 哦， 那暗喻什么呢？就是新生。那个宋徽宗呢，吃了这三凤菜以后呢，不但说这个菜啊，什么色香味形都很好，而且关键什么呀？就是他认为这个师师特别用心， 哎， 所以呢，他还真动了那个念头，是不是把李师师给带回宫去的那个念头？但是呢。后来呢，那个就是后宫啊，什么大臣以后觉得，哎，终归这个名声啊， 不太好， 不太好。 这事儿要搁唐朝，没准就行了，因为唐朝吧，嗯，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其实更多的是，不像宋朝那些都是文人吧，他就特别的教条，就觉得这礼数啊什么各种。唐朝有好多时候觉得，只要你会干活行，对吧？其他你说你想娶个媳妇儿，这其实是你们自己家事，大臣有时候不管。你看人刚才说那三道菜，我觉得人有寓意在里。你看， 对， 百鸟朝凤是不是？那李师师就那意思是，你看我，你在男人当中是男人中的男人，全国你最棒。女人当中，当时你也得数我呀，对吧？百鸟，我是那凤，对吧？然后你这不 要 我最棒的男人和最棒的女人，这是不是得结合？百鸟朝，我是那凤，而且啊，我得跟你还朝，不是凤而还朝，对吧？最后还有一什么菜来着？ 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全凤孵雏。 你看，全凤孵雏，我不光得回去，我还得给你生儿育女。咱们作为当时最棒的男人和女人，得造出一个全国最棒的小孩来，是吧？ 对，完了后来呢？虽然那后宫那个反对，还有一个大臣的反对，啊，那个没有如愿，但是后来呢，那个金朝入侵以后啊，这个徽宗啊，什么钦宗不都被抓了吗？ 对， 完后呢，后来说这个师师同志就流落到那个逃到开封， 嗯， 后来到了什么呢？就跟那个到了江南， 嗯， 因为他就南迁了嘛。后来呢，为了生计呢，和表达对这徽宗的怀念，他就开了一，据说开了一个饭馆，就叫三凤菜的那个菜馆。完了，后来说这个菜呢就流落民间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京东乐购会选建行。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23日，建行持卡客户每天上午10点后，在京东商城购买实物商品，通过京东支付使用建设银行快捷支付功能进行支付，单笔满等88元立减8元， 每天限前16000名，活动共48万人次参与。 浓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优惠活动，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河南菜。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

解释一下，简单解释一下啊。刚才刘老师说了，凤啊，代表的是这个就是皇后母仪天下的象征，是吧？这个就是把鸡比喻成了一个凤凰，所以这个凤呢，指的是咱们原材料食材里的鸡。那凤还巢这个菜呢，它呢就是给弄一个窝啊，巢嘛，巢穴嘛，用一个小嫩冬瓜，哎，做了这么一个窝，哎，做熟了以后，把这鸡呢往里头一放。啊，完了呢，百鸟朝凤呢，也是把这鸡呀、啊、比成凤凰，边上用什么？边上用鹌鹑做的，也是一个象形菜。 哦， 哎，完了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就是金凤玉雏吧？ 对，叫 是吧？ 对，叫做金凤玉雏。 金凤玉雏、嗯。那么凤呢，也是这个鸡啊，也是呢用鹌鹑啊、鹌鹑蛋做的这个象形的这种意义。那么这个可以说呢，就是通过刚才刘老师说这个菜啊，这三道菜呢，就可以说是咱们现在我们考试有一个项目叫造型菜。 哦，这不是您的那个？ 不是，这热菜也有造型菜。 哦， 啊，这个冷菜造型菜就是拼摆了啊，这个我的本科甭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热菜的也要有 造 型菜。 啊， 造型菜要有寓意的、 嗯、 要有造型的，那可以说这个在宋朝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追溯到当时就有造型菜的这个产生了。 嗯， 啊，有这个寓意，这是典型的凤还巢，现在有些菜可能还要有这个东西。 啊，明白了、 但可能这巢呢它不是说用冬瓜做的了，而是当时工艺所限、 啊、 但现在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有专门做的这种雀巢的盏、 嗯、 比如说用土豆啊或者用这个粉条啊面条之类的编成的，对，编出来的、 哦、 可以编出来这种巢的形状。 嗯， 哎，完了呢把一些食材放进去，现在一般的就没有放整只的了，就放那种切成小粒的东西、 嗯、 哎，做这个东西也有这种菜肴。 嗯， 啊，就头些日子我们这考试即使考试好些类似的菜肴都是这种的，用一个小盏啊小碗的来盛。那咱就说呢，在宋朝李师师的时候就有这个东西了。 嗯，就刚才你看刘老师还提到一樊楼这个概念，就是好多人如果您就不知道，这咱就不是说这宋徽宗和李师师这段到底是正史啊还是野史，如果您不知道这故事，咱老少爷们儿都看过水浒传，水浒传里头也有一段说那个宋江和李师师在樊楼上说那个有过一段相会，但是这个肯定就是文学写、 嗯、 但是也写到这个樊楼了。这樊楼呢，因为现在啊好多人说，你看这你们老说这当时开封这牛那牛，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开封没觉得？ 现在也有，现在也有这樊楼， 现在 这后盖的， 对，后盖的，就是说我们怎么就没看？因为咱现在的考古技术啊，说实话还没有特别发达，因为大家大概就是咱们的考古学家大概知道这开古代的这个开封城可能是在就那一片儿，大概得在地下可能十五六米的那个地方，敢不敢开发？这可能是人家那个考古界的事，而且具体在哪一块怎么弄，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所以大家现在啊，对于好多都还是限于文字记载啊等等等等。但是就光文字记载，大家也可以看到，当时樊楼其实是咱们这么说吧，宋朝它这个文化大发展，就是娱乐业大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它还不光是一饭馆，它其实是一个类似咱们现在说的大酒店、 娱乐中心、综合娱乐中心。 对，哎、吃的这场没那时候没有卡拉 OK 啊，但是如果要有，肯定也有那个有跳舞的地儿，是吧？吃饭的地儿，各种各样。而且当时宋朝吧，还有点那个，就是说樊楼这个模式非常好，推广一下吧，就是好多类似的经营场所也是按照樊楼这个样子规模来建造的。 当时开封啊有一个72+94， 嗯， 樊楼是之首， 对， 排在第一位的。 你看一说这个娱乐业吧、杨老师就特别熟，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掌握，是不是杨老师？ 你说餐饮业吧，还比较熟悉。 对对，所以啊，咱们期待着是有一天，咱们的考古工作者把这个古代的咱们真正的开封城，那时候咱们繁华的大都市，咱们文化的最高峰，那时候夸你给弄出来了，然后这时候啊，大家再一看就觉得哟，那时候的开封确实是牛，可不像现在咱说老去看开封没觉得特牛。咱等以后那里边出来了啊，考古那个出来了，肯定又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啊。 刘老师，咱接着讲点菜。 对，完了以后呢，那个刚才说了，你看那个当时说了三只鸡的菜，是不是？ 啊。 另外呢，过去讲啊，那个信阳啊，有什么叫做一顿二辣？ 一顿二辣。 那个、一顿呢、啊，就是说信阳菜那炖菜特别多。 嗯。 那过去讲说信阳菜炖菜里边说哪个特有名啊？其中一个还也是跟鸡有关系的，就叫信阳罐鸡。 嗯。 说有那个作为历史名菜，说那个信阳人啊，就是以什么为贵呢？以女婿为贵。 与女婿 啊，说特别重视女婿， 不，儿子都没有女婿好使。 不是过那个，不是说没有女婿好使，就是你看，如果你要是有个女儿的话，你看那个女婿比儿子好使。 啊，那倒是，这个确实大家都有体会， 是吧？所以说，古代信阳人就以女婿为贵。 嗯， 完了说呢，有的那个女婿啊，就是为了那个什么进京赶考， 嗯， 为了那个激励他，那么怎么办呢？一般都是那个。人家呢，就是每在他赶考之前呢，就是在家里呢，就是把杀只鸡，然后把他那个鸡杀完以后呢，跟那个山野菜啊一块炖制，炖制完了以后呢，就是说，本来家里特穷， 啊、 没有那么多吃的， 穷家富路， 啊、穷家的就这么一只鸡，还专门为女婿给女婿做了， 哎呀， 然后激励他干嘛呢？就是激励他那个赶考啊， 啊， 完后来这个女婿啊，就真就考中了， 啊，吃鸡就考中了， 啊、对呀、啊，最后就是。拔得头筹，所以后来那个就是那个信阳罐鸡就特别有名了、 嗯、 而且关键信阳那儿他那个那一带啊就有一个鸡种还特有名，就是那个固始鸡、 哦、 你那个固始鸡呢他用当地的有名的鸡完了后加上什么山药啊粉条啊就是这些东西把它一炖，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信阳的那个各种炖菜它是把什么原料都可以搁在里边炖、 嗯、 但是这个炖菜里边现在一说谁特有名啊，我操，这排头排的就是信阳罐鸡、 嗯、 你看这个鸡在当地特别有信誉、 嗯、 另外呢提到了固始鸡呢，那个当地啊那个信阳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风鸡，你看那个好多地儿是不是都有风鸡、 嗯、 你看过去提到那个信阳有两辣，一个叫做那个什么呀，叫做信阳腊肉，就是过去到了那个比如像我们现在都到冬天了 啊， 天特冷了，实际上是干什么的时候，正好是做腊肉的时候。 哎 哎，那么做腊肉除了做腊肉以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做那个也是做风鸡的好时候。 嗯， 那么固始的风鸡你看也是特别有名，实际上把这鸡腌了以后做那个腊肉啊什么腊鸡啊，就这种一套系列。 嗯， 你看看，所以你看看就是河南那个鸡菜啊就是特别多、 哦、 用各种各样的鸡，不仅有当地的名鸡，还有我用当地名鸡做的这个菜、 哦、 还有那个历史故事。 我问问杨老师，这风鸡是不是我就跟我前一阵儿他们有人卖那什么油封鸭腿儿？ 对， 那是一个路 一个道理。 这怎么叫风鸡和风鸭腿儿？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这怎么叫风鸡和风鸭腿儿？您给说。 就是腌完了以后啊，先给腌。刚才刘老师讲了，先腌啊。 嗯。 腌呢，肯定有盐，那么还有呢一些个香料。那么这个根据着个人口味儿，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风味特色啊，一般呢就是像咱北京，一般就是加上什么，这个五香粉啊，比如说茴香啊，或者花椒啊，加花椒呢，一个是调味儿，还有一个什么，主要就是为了防腐。 嗯 啊，完了还有一个酒，腌完了以后呢，完了挂在一个通风的地方，让风啊给它 风干， 风干了。 嗯 啊，还这个呢还要注意呢，就是别有太阳直射，太阳尽量别晒着它。 为什么？ 晒着它一出油了以后，容易出哈喇味。 哦哦哦， 就是那油脂啊，哈喇味。 哦，明白。 它要是低温嘛。完了是风要空气要流动，所以叫风鸡。 嗯， 啊，这个风这个就是刮风的风 啊， 所以它要风要吹着它。 哦， 所以咱们这个季节呢，像北京现在这个季节呢，也可以做类似这种风干类的食品。 那他们说那什么油封鸭腿什么那个是多一道工序。 那这个我理解啊，可能就是这鸭腿可能是那你这个风我不知道哪个风啊，是。 嗯， 是封闭的， 封起来的封， 是封闭的封。那封闭的封，那是油把鸭腿给浸出来，让它水分就是一点点渗出去，让鸭腿很嫩的这种东西。 我估计理解没吃过啊。 嗯， 我从字面理解。 还有您没吃过？ 有，太多了，中国菜太多太多太多了。 您不是中国娱乐界大拿吗？ 我没吃过东西太多太多太多了，没见过也有很 多。好多那个 KTV。洗浴中心都是您给提的字， 要那样的话我也值钱了。 开玩笑，咱让那个刘老师接着给说。 对，完了，另外呢，除了那个鸡以外呢，你看前面我们提到那糖醋鲤鱼， 嗯， 那么就是提到了什么？就是黄河鲤鱼。 对， 那么黄河鲤鱼呢，实际上不仅那个做那个糖醋鲤鱼带背面的这个菜特别有名， 嗯， 它还有其他的菜呢，也跟那个黄河鲤鱼有关系。 嗯， 而且呢，你看啊，河南菜有好多都跟谁有关系呢？跟那个刘秀有关系。 刘秀 啊，因为后来、哦、因为刘秀后来建都以后都建到河南了， 嗯， 所以呢，你看他那个好多故事都编在刘秀身上。比如我们提到那个有一河南有一个著名的菜叫做那个长寿鱼， 嗯， 说那长寿鱼说那个当时相传就是那个刘秀啊，当时那个战败那个王莽的时候啊，说那个建都在什么呢？建都在那个洛阳。然后他呢常年征战呢，那个身体啊特别虚弱， 嗯， 因为你看那过去讲那个历史上，就这个开始刘秀的时候经常被王莽打得满街乱跑。 对，不太行，应该 是吧，一开始真不行。你看、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嗯、那个当时那个河南有这么一个叫做勺子馍， 嗯， 说那个勺子馍啊，说那个是河南信阳的一个传统风味小吃。说怎么有的这勺子馍呢？当时就这么讲的，说王莽篡权以后啊，那个当时呢，就派着那个追兵啊，就是对那个汉代宗室那个刘秀，就是追杀他。 哎， 说他也追，后来说了，当时是追的满街乱跑 啊， 满街乱跑呢。说有一次那个逃到什么呢？逃到信阳城，说饿的实在不行了，说正好走到一个叫白马桥边，他旁边呢正好有一个饭店。那么他那个顺手啊，就用那个剑啊，就是正好那块卖的一个就是那个馍叫勺子馍、嗯、他顺手一插了一串 就跑。哎呀， 完了后呢说完了后呢，当时也来不及给钱是吧， 啊， 完了 我觉得也没想着给 完了后就搁到嘴里就吃 啊， 吃完以后呢，后来呢那个等于是后来刘秀呢等于是得胜以后呢不登基了吗？登基以后一想，哟，当年我那辈子时候不跑那饭店的时候 啊，抢过人东西， 我还那个欠人点那个什么呢，于是呢他那个什么呢，就给那个什么当地那饭店给那个酬劳，答谢上回我的欠款、 啊、 当然人是十倍的奉还、啊、 我给你写个匾吧、 啊、对，但是 提个字， 一下把这个当地的那个勺子馍一下成为著名的小吃，一直流传到今天、 啊， 那么原来勺子馍上面没有眼儿， 嗯， 后来说那个刘秀当年穿了个眼儿、 哎，哦， 啊，完了后呢，于是现在那个所有的馍上全有一个眼儿， 哦，就为了跟他对上了这故事 啊，对， 啊、 对跟这故事对上，说上面真穿了个眼儿， 嗯， 说通过这个说明什么？说当年刘秀很辛苦， 哎， 那么辛苦以后就来了，就是为什么有这长寿鱼呢？就是刘秀打下天下以后啊，因为当年他很辛苦，所以呢，他那个身体特别疲劳， 嗯， 那么就请了好多御医。给他治病， 对， 哎，但是呢，他不见好转。后来呢，有一日啊，就他那个过去，他那个有一个妃子是特在中国历史上特有名， 嗯， 叫什么呢？叫阴丽华。 哦， 你看过去说了，要娶就娶阴丽华， 对， 就是、现在都是这句话流行。 为什么？ 啊，就是因为她长得美，所以 太肤浅了。 得，没别的。其实你仔细研究，最大的学问 就是美， 就是直话，就是直话， 就是美， 就是美 啊！ 完了之后呢，他当时啊，那个阴丽华呢，等于找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说你怎么办呢？他说你啊，嗯、第一个吸收新鲜空气， 哦， 就是劝他什么呢？就是出去那个 到大自然当中走走， 就是狩猎，这样有新鲜空气、啊。另外呢，就是有人说呢，到了那个黄河边上以后啊。刘秀想起他当年征战的那个场景， 哦 啊，一想我今天得胜了，心情很愉悦。 忆往昔峥嵘岁月是吧？ 对，没错。完了后来，另外呢，他那个就是当时呢，正好打了上一条鲤鱼， 嗯， 打上一条鲤鱼，一看哟，这鲤鱼不错。完了后，于是呢，交给御厨。那么在这，另外当时那个还有那个宫廷上，他专门有那个御医。那御医呢，就是等于还给当时给他开了个方， 嗯， 于是呢，他结合这条鱼，再结合那。御医的那个 方 子，于是把这俩结合呢，就做了一个菜，做了一个什么菜呢？就是相当于把黄河鲤鱼加了，要按现在我们说就加了枸杞。 哦、 看现在枸杞入菜特别多， 药膳是吧？ 对，就做了一个药膳，就是长寿鱼。所以他吃了这个鱼，不仅色香味俱美，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解除他的疲劳。 哦， 啊， 所以后来那个你看现在都说，我们都说那个枸杞是什么呀？ 对，这得补， 对， 是吧？ 特别 大补。你看那前一阵不是光说那个什么中年油腻男，说就得有其中有一项就得拿一保温杯泡着枸杞，是吧？ 对， 中年男人的标配。杨老师你看就不泡，说明杨老师还年轻。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恁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河南菜。 那个洛阳那儿还有一个跟黄河鲤鱼沾边的故事，叫什么呢？叫做蘸香鱼片。 嗯， 他说也是用那个黄河鲤鱼来做的。他说这个搁在谁头上呢？搁的也是汉代。说那汉代呢，就是那个东汉的时候，有一个渔家女，说那个当时啊是汉顺帝，那个汉顺帝啊登基的时候才11岁。死的时候才30岁， 哦，哎呀， 而且呢，他呢是一个傀儡政权， 嗯， 就等于是受别人控制， 对。 那么控制怎么办呢？但是他也特郁闷，那怎么办呢？只能靠那个吃喝消遣， 对。 所以后来呢，他那个有经常呢什么，有时候心血欲来潮，就出去打猎，而且一打猎呢，心血来潮还就一人去了， 哦， 完一人跑了。说有一天他打猎的时候啊，突然那个遇到什么雷雨交加， 嗯， 完了正好汉春帝也是跑到黄河边了。跑到航空边，正好旁边有一个就是打鱼的那个渔民的那个家， 嗯， 然后渔民家的有一个女儿呢，正好叫什么呢？就叫占香， 嗯， 然后占香以后家到他家以后呢，说那个他们家就是因为交了个落汤鸡嘛，于是呢就给他换上那个布衣，完了后呢那个弄点开水，这时候呢正好他是渔家嘛，于是把那个就是那个鱼，然后呢那个切成片，然后给他做了一个鱼菜。那么做好了以后呢，正好他又饿， 嗯， 又累，完了我还得落汤鸡， 嗯， 吃完了以后觉得特别的香，他就说哟，那个后来用现在的话叫美食在民间， 嗯， 于是那个吃完了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正好那个就是黄鹂丢了，丢了怎么办呢？那帮人就去找去， 嗯， 找去呢，后来就是沿着那个道正好找到他们家，把那黄鹂找着了，但是呢，他那个后来都跪下了，后来那帮人一看哦。就等于是那个渔家才知道，哦，这是当今皇上。 对， 后来呢，那个说啊，他这个做的这个菜太好吃了，于是怎么办呢？ 嗯， 说我在那封赏你们家，于是给他们家那个就是那个老父亲，就那个渔翁，叫什么呀？叫香三老，封了一个汉官。完了，这个做菜的这个女的呢，不叫占香女，占香姑娘嘛，就给封了一个叫上膳，就是等于御厨。 嗯。 完了呢，后来呢，就把这个做这个烧鱼片的这个技术就以它命名，叫做蘸香鱼片。但是这个鱼片呢，它是用什么做的呢？也是我们用的黄河鲤鱼做的。所以你看那个，后来我说了，就是很多菜都是用的当地的那个原料来做这个菜。 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给您先讲到这儿了。下周的同一时间，咱继续请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雪老师为大家讲讲河南菜，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